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9摄氏度，最低气温录到了7.5摄氏度。受强冷空气影响呢，今天白天北风强劲，阵风明显。市气象台已于昨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避免在高楼大树的下方停留。此外，气温下降，空气干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风保暖，并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预计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将达到6级，气温在13摄氏度到11摄氏度之间。山区的风力呢会更为明显，所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北风较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14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和夜间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3，感觉较凉。虽然光照充足，但是地面北风较大，所以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以及主要联络线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目前呢，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一直持续到车公庄桥桥区。其中呢，在白纸坊桥到天宁寺桥这一段呢，是属于严重拥堵状况。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呢，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而在东部地区呢，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区。东三环路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呼家楼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小武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呢从温榆桥桥区一直到五元桥桥区，交通也处于拥堵状况。再有呢，就是东五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五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环铁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 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哎呀， 怎么了？ 我就觉得这个要张罗的事儿挺多的哈。突然想起最早陈寅老师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儿嘛，这叫紧张了 啊。还有什么什么忙活是吧？ 对呀、啊，就是紧张了啊。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提示大家的事儿呢也挺多的。我们这里呢求助的事情呢也不少啊。 哦。 说到这个天气啊，这大风呢吹走了雾霾，但是呢、带来了冷空气，所以今儿大家一下就感觉天凉了。 对。 那么于是乎呢，就很关注这个供暖的时间。那北京市的供暖时间呢、已经很确定了啊，在没有什么异常天气的情况下，正式的供暖时间呢依然是11月15号。 对， 但是啊， 对， 从7号开始就是启动点火式运行了。 对， 其实试运行间就已经有点暖和气儿了、 咱们叫做低温供暖，先给点这个小热乎气儿。 对，那最近可能陆陆续续有很多小区就开始试暖了。那么大家呢也特别要注意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啊，您听到散热器里面啊、管道里面有流水的声音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一下那个阀门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漏水和渗水的现象。 对， 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您可以先用厚毛巾啊、抹布什么先堵上点，同时报修，就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您觉得没事儿，但是一旦是正式供暖之后，热气上来了， 对， 也许就不是小事儿了。 特别是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如果换过暖气片啊什么的啊，这些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密切的关注。其实现在呢，水的这个加压已经之前已经完成了，只不过现在没有开始供热。送热水，一旦送了热水，我们知道热胀冷缩呀，那些接口的地方还是难免会有一些新的小漏水点出现，您一定紧盯着点啊。 对，一旦发现类似情况啊，您可以自行的先关闭那个进水阀门，同时呢拨打热力集团的热线96069，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啊。 对， 96069。另外呢，从11月7号开始，12345热线呢也是正式开始受理关于供暖的一些投诉问题。如果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12345这个热线呢也请您记在心间啊。 嗯。 好，这是关于天气和供暖的提示啊。下面呢，我们给您，哎呀，这不能叫添点堵吧，但确实它确实真的有点堵。我们得提示大家啊，这周末呢天儿挺好，一直持续到下周都是这个优的空气质量，所以呢我们就按捺不住想出门去看看的心情，但是呢您得选对地儿。 哎， 有一地儿呢就先别去了。 我们来公布一下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市公园管理中心重要提示信息的通知。市公园管理中心决定发布如下信息啊，就是香山公园，大家知道这是我们赏红叶的一个传统的地方啊，本地的游客、外地的游客来了北京都想在这个季节去看一看。那么现在预计啊，从当前一直到11月中旬，正是咱们北京地区红叶观赏期，特别是明天后天10月27号、28号以及下一周的这个周末11月3号和4号，这肯定会是香山公园客流的高峰时段。 嗯， 刚才我就想，我这播路况的时候，咱们这个点去看是环路，什么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由南往北的方向堵。明天后天咱们是不直播，如果要直播的话，我估计我大量的这个口舌都得费在香泉环岛附近。 其实啊，咱们北京人啊，经过这几年啊，已经都很清楚了，一般情况下这个时节不会选择去香山观红叶的。 对， 也不给自个儿添堵，也不给外地朋友添堵。 对对对， 是吧？因为咱们毕竟在北京嘛、 这个 但是如果您就非说想去感受一下，那您就去，我们也不拦着啊。 哎， 把油加足了。 另外咱可以选择这个不用开私家车去，现在咱们有这个轨道交通啊，这个 S1 线也可以直接很方便的过去。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请您提前网上预约啊，这个门票绿色出行错峰游览。另外呢，我们的公园管理中心还发布了北京啊其他21处观赏红叶的景区，包括我们之前也多次介绍过的咱们的北宫森林公园啊，我们的这个海淀区很多的这些离得也不远的这些近处的这些山， 还有很多就是不太知名的哈，稍微咱们奔远处溜达溜达都能够看到。 怀柔啊、八达岭啊，这些地方全都有红叶，不一定非得集中在这儿啊。 对，另外除了红叶之外，咱们可以看黄叶嘛，是不是？奥森的什么这些公园儿， 钓鱼台 啊， 门口那一溜， 银杏树都黄的不能再黄了，黄的不要不要的， 那景色是很好， 好好的看一看。另外呢，在北海公园还有很多公园现在都有菊花 展， 哎，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嗯， 红叶呢，咱们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今年没看着，咱又不是说离开北京了，不行，咱明年咱提个早赶个晚都行哈。 对对对对， 嗯，当然了，您要真是愿意说去奔那堵点的话，就像刚才我说的，您提前做 好 准备啊， 对对对， 加满了油，带好了吃的 方便面 啊，就 开水 打一持久战是吧。好， 好吧，这些温馨提示之后呢，希望大家这个不是添堵啊，主要是温馨提示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提供帮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说到求助呢，下面这条求助信息呢，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很关注的一个扶贫项目。那么他们现在呢，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也是希望广大市民呢，能够伸出友谊之手，献出一份爱心啊。当然这个也跟我们生活蛮相关的啊。是什么事儿呢？ 在咱们延庆啊，永宁有一个地方叫他呢，试种了一种红薯的品种，叫做烟薯啊。这个烟就是咱们说这个香烟的那个烟啊，有机红薯试种已经成功了。它的特点呢是红皮红瓤，香甜可口。这个很多吃过的朋友啊，这个都已经认准这个了。它呢本身作为一个公益的扶贫项目，可以说呢带动了当地我们有一些这个原来相对低收入的这个村庄的增收。可是呢，这个项目啊，因为咱们今年天气，咱们都知道延庆被称为北京的夏都啊。您在城里头可能有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这冷空气一来，第一个先袭击延庆。 那儿应该现在早就穿上小棉袄了哈。 之前在十一的时候就已经、 小棉袄不行了，得大棉袄了。 都有人看到海坨带雪的盛景了。 是。 上顶就咱们这有一次那小秋雨，人那块已经下的是雪了。 那结果怎么样呢？ 就是这寒流袭击啊。烟薯和这项项目当中的另一个产品叫做蜜本南瓜都没法长期保存，销售压力又很大，这两种这个产品现在呢有点呢在那儿稍微 压了 压了一些了。 对对对、 哎、这个人家也介绍，这个烟薯里面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粘液蛋白等等成分，能够起到通便、预防维生素 A 缺乏的这些效用，适合烤着吃，就咱们烤白薯啊、批发价是1.7元一斤。蜜本南瓜呢口感是那种很细腻香甜的，批发价每斤8毛啊，这个甭管是食堂采购也行啊，还是这个自己零吃都挺好。 这个批发价多少斤起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斤 能。但是咱们帮我这么多都是居家过日子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组织团购什么的。 哎对。 帮个忙吧，人家也是求助啊。 嗯，这位是胡女士啊，她这个扶贫项目电话是13911383660 13911383660，要是有需求呢可以尽快的和她联系，也算是咱们也解解馋、对人家来讲呢也是给这个扶贫项目咱们献一份爱心。 对，主要是帮帮那种地的这些农民啊。 农民们。 对，刚刚这位胡女士呢就是这个公益扶贫项目的创业者啊。 哎，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求助信息啊。下面的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一大早就看到了 啊。 他是这样的啊，我估计可能有听众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未必会采取他这样的想法和行为。他是说，我儿子呀在千里之外上学，我就怕他学坏了，想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监督他一下。朋友告诉我呢，说你可以买一监控器，就是你盯着他 啊。 想问一下帮友们，就是有没有用过的，然后呢就是怎么用啊。这事儿吧、就是于情于理得两方面说。 对， 就如果说呢，我觉得啊，我估计你也是这么觉得的， 爸妈是好心。 对，就这个心理我们都能明白。哎，都不想让孩子就是学坏了。但是首先一点啊，如果您是说跟自个儿家里面啊，您爱怎么装怎么装。 对， 您装10个8个都没人管。 您保证安全防小偷嘛，我可以说。 对，但是如果说千里之外上学，我们琢磨着啊，孩子是不是住宿舍。 哎， 那么这宿舍不是他一个人住，有很多别的孩子。 对， 就算您孩子乐意，那别人家孩子乐意吗？ 对 啊，而且我估计这也不会太小的孩子呀。 对， 是不是啊？还有呢，就算是说孩子一人外面租一居他自个儿住、那你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如果是未成年可能还好，但未成年我们肯定不可能让他一个人住在外面。 不会这么担心。 如果他已经18岁了，那你有没有侵犯他的隐私权呢？ 对， 这是于理讲啊，于情讲，都是当爸妈的人，就是你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监视孩子，他就能成才，他就能不学坏吗？ 对， 我觉得 这 个不可取， 不是一回事， 不可取。 如果真的不放心这些的话，哪怕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其实也是会选择陪读，跟着过去，直接给孩子做更多的引导，仅仅通过这种监控的方式。而且我这么跟您说吧，就算是您自己住一房子一居室啊，没人，不牵扯什么隐私的问题，孩子甚至说我都还好啊，你远看看吧，给你挂上一个了。 他不想让你看的事儿，他绝对让你看不到， 他躲开这个屋子呢，对不对？或者他就在这里监控下干了坏事了， 能怎么着？ 几千公里啊，你打一电话过去，你说你别干，他就听你的了。如果真是那种情况，您这个方法从心情上我们理解，但事实效果上似乎不会起到真正您所希望的那个效果。 这个是您自个儿的一个心理安慰， 甚至有可能逆反。 对，而且孩子如果说伤了他的自尊心的话，这不是说安遥控器或者拆遥控器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这体现的是爸爸妈妈不信任我。 对， 他是这种感觉。 这个事我其实在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呢，就把他告诉给我们的律师了，想咨询一下，就从法律层面、律师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是在这个宿舍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你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是吧？ 对。 如果说你自个儿的话，你愿意装就装，但是呢，律师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人家的意思也是说，你这个方式不可取， 你对孩子是一种伤害。 对，你想通过监视的方式让孩子成才、长好，这绝对这个不对，这个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啊！这也不是您哪个朋友给您出的主意啊。那这样吧，我们换一个方式啊，帮您求助，就是大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孩子不在身边读书，但是有点担心，可能父母因为工作原因又不能跟着，那么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咱别说监视吧，监督啊孩子的成长，就是给他一些最好的这种提示吧。哎，大家可以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是吧？这位听众没有留电话啊，当然那个你也别嫌我们说的话说的有点不客气， 狠了。 对，实际上事实就是这样的事实啊。您说你买个监控器装上，这很简单，这哪儿都有卖的，网上有的是卖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不知道贵不贵啊。他说贵了的话还挺值当的，要是不贵的话我看您就算了吧。 人家能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肯定是挺贵的。怎么着呢？手镯，我猜应该是那种什么玉的、翠的之类的， 翡翠的是吧？ 对， 他 说摔裂了，哎呀，心疼的呀，能有救吗？还能修复吗？这挺贵的东西扔了太可惜了呀。 关键还是看这个手镯的材质，你就算是玉的或者是翡翠的，它也是分档次的吧？就是 啊，那当然了，对对对， 几千块的、上万的都有。反正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也摔碎过，摔了不止一个，后来我就放弃了。就首先呢，您要就是怎么说呢，对比一下，就是它的性价比高不高。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很贵重，那么你修复的费用是值得的，你就去修。因为有一些修复的费用是挺贵的，它需要帮你设计，尤其像金镶玉什么的，它还是用金的东西， 它是给你箍上去、 还有那个手工的那些费用其实挺高的。如果说你的那个镯子跟它这个啊差不多，那我觉得就没有太大必要。但是说特别贵的那种还是可以的，因为有些我看过图片，就修复过之后啊 更好看了， 非常好看。 对， 非常好看。 它其实修复的过程就是一个工艺再造的过程，那又是一件新的艺术品出现。玉石本身它碎了这件事情，这是没救的，我们说。但是修了以后可以让您当成一个饰品，一个崭新的饰品继续佩戴，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对，有的那个就是摔得特别碎，然后把那个比如说一小轱辘那点还专门做成一个戒面，做成戒指了，然后剩下的给它拼起来、箍起来，真的非常好看，有设计感。但是像这种的你只能找专业的珠宝设计中心， 对， 他们可以帮助断镯的修复，但是费用那可能也是不菲的啊， 对对对， 也是不菲的。那其他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了。大家有没有这种相关的经历啊，可以说说。 这感觉有点像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件衣服，摔了一跟头磨破了，然后巧手的妈妈就给上头绣了个米老鼠，绣个蝴蝶什么的， 哎，反而更光彩是吧？锦上添花哈。反正这镯子东西是挺讨厌的，尤其是这个冬天穿衣服多啊，有时候你那 摔 稍微大一点特别容易摔，所以要不然冬天咱就别戴 戒指了， 也看不见哈。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应该是接昨天那位听众的问题了，就是昨天我们不是有听众问到了喝酸奶的问题了吗？于是乎他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啊，他是说家里啊经常买那种常温型的酸奶，盒装的，就是不用冷藏的， 利乐装的那种。 哎，对，他说这种酸奶和冷藏的酸奶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营养上您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问题。它呢所有差别的在于它的封装工艺， 这些酸奶呢，在出厂前啊，您仔细去看，咱们现在一般采用比较多的是巴氏杀菌法，这种杀菌法就已经使得您这个利乐盒里面所装的这些牛奶里面是完全无菌的这个状态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它是能够常温保存的，它里面已经没有我们说这种活性的乳酸菌了，只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酸奶制造的这个工艺啊，蛋白质什么的给你固化下来了，正常的吃，营养成分都在，但是呢这类的奶没有补充益生菌的功能。不过益生菌的这个功能到今天为止，营养学界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说它有这好有那好，有这好有那好，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其实瞎掰，肠道菌群我们人正常的健康的身体状况下压根儿就有一个自然的平衡，并不需要人为的去补充，这是两种医学界的不同的声音。 其实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活性的乳酸菌， 就这个区别最大、 哎、就是这个区别啊。嗯， 咱们从营养学上来讲，喝牛奶喝酸奶，其实营养专家已经多次的说过，最重要的作用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都不是主要的。因为作为牛奶来讲，酸奶来讲，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你知道是什么？ 嗯， 是水 啊、 哦、蛋白质都在其次。我们主要是用它来补钙，因为人体是最容易吸收的，什么其他的益生菌呢乳酸菌呢，那些都是咱们说配的， 自己可以是吧， 本身自己体内是能够有正常菌群的，没必要、 嗯、它还存在一个吸收不吸收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都可以啊，您喜欢哪口您就喝哪个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嗯，下面这位听众呢，他是替老父亲问个问题啊，说我这老父亲啊也不老啊，70岁， 嗯， 说因为在农村当年干农活的时候呢，就出现过什么现象呢，叫气短，就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干点活得歇一会儿，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哦， 说这种情况下呀，不知道需要补点什么或者吃点什么药才可以解决啊。首先是这样啊，就是吃什么药这事儿，我们非专业人员非医务人员绝对不能给您瞎 出 主 意，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对， 但如果您带老父亲瞧过中医，嗯，人家比如说是有点亏气啊，有点这个啊、嗯、什么这那的，补点什么食材，这个听众朋友们倒是可以分享分享啊。嗯， 我觉得七十岁了还是在做农活体力比较消耗大的这种情况下出现气短，咱实话实说啊，我四十出头，您让我干农活，我肯定两下我就气短了。 你压根儿也不会。 对呀、啊，就是这个适当的，咱们得服老。 才两下你就气短了，你别气绝身亡了。 真的，该服老得服老啊、嗯！这个有些活可能不太适合老年人干了。 对，其实您父亲都七十了，还能下地，就身体已经 很不错， 很棒了啊！就是至于说他什么情况，嗯、是这样，就是建议您呢。听这意思像是中医的意思哈，您可以先找个中医大夫看看，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气短，是什么气亏啊，还是什么、嗯、然后确定了之后，我们再问问大家通过什么样的食疗方法去保养一下、 嗯、 补养一下。 对 啊，如果说现象比较频繁的话，建议呢可以去就是大一点的医院做点检查、 嗯、 比如说照个片子什么的，看看有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如果说真的是有的话，你要及时的早去发现早排除， 对， 就没什么问题。 心肺这些方面都集中的排查一下。 对，所以建议您呢最好带父亲啊抽空的时候去检查一下，哎，确定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去补充，那大夫如果给开什么药，那咱们按时服药就可以了啊。 对， 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经验。 嗯， 13552860718，13552860718。刚刚前面的这些问题呢，什么镯子呀、孩子呀、等等啊，都没有留电话。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经验呢，可以一并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这组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金丝绒暗红色的窗帘，长2米36，宽2米32，一共有4幅，可用于2个窗户，基本上是全新的。东西在五棵松附近，电话呢是13651383493，13651383493。这位朋友转一个小烤箱，6升6瓦，6升的烤箱，这得多袖珍的一个呀！ 还6瓦是吧？ 啊， 6顺 小东西，这也就烤个烧饼，我估计 烤一个吧， 也就烤一个，真的，嗯、 啊。还有这样的烤箱呢？ 我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小烤箱，真挺好玩的，我觉得。 这个是不是小朋友玩的呀？ 他只要能烤6瓦，我觉得也无所谓。或者单位里头，早餐买了个面包， 啊、 凉了搁进去，稍微腾一腾，这挺好的， 啊、 我觉得。 比较实用哈， 因为你说你在单位办公区里面，人家不可能让你接那个大功率的电器，有安全隐患呀。六瓦这没事啊、 嗯、 行吧，我都没见过。 没见过。 没见过啊。 八九成新30块钱，东西在马家堡西里，电话是67580685 67580685。 对，反正做帮帮团节目就有一件事特别好，就特别开眼，大家有时候看不见啊，就至少我们开耳了，能够听到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新奇的啊。 这地名我念对了吗？我就咱北京设计这字儿的地名我老念不准。 哪儿啊？ 马家铺还是马家铺？这字应该念，就宝，城堡的宝。 就是生活当中啊， 对，就 都念马家铺。 马家铺是吧？ 但正确读音 是铺是吗？我真拿不准。 查字典， 这得问问附近的居民朋友。 咱别瞎说啊，这个 别跟人瞎念。 啊、 对， 反正你说马家铺，肯定人都知道啊。 哦、 你说马家铺，大家可能得反应一下啊、 哦。 明白了。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吸尘器，松下牌的，家用的，强力大。 强力大功率 啊、哦！强力大功率，您不打断符号啊？手持地毯式的，八成新，原价是1180，哦，还挺贵的，原来哈。 嗯。 现在呢，打算是280出手，电话是13522828213 13522828213。来，我帮您把这标准符号打上， 稍微加上点。 嗯、 对对对，这位朋友转让九阳豆浆机，全新没有使用过，型号是 DJ13B-D58SG。市场价560，转让价220，联系电话是13521286219 13521286219。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九阳豆浆机。 哎，就我刚念的这个，上面这个昨天念过了。 哦，那我说这个吧。 对对对，来、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头戴式电脑耳麦。啊， 耳麦 说音质还不错，尤其是重低音，说听音乐挺好的啊。说刚买来之后呢，也没怎么用，打算。50还能商量，但是原价是多少不 知 道哈、 啊 嗯。这个稍微好一点的原价得在 啊、不好说，这东西就是它 就这个好得怎么个好法是吧？ 因为头戴式的电脑耳麦、 啊、 还带麦克风的这种，它反而是有低端产品，高端产品也有， 哦、 但那个高端就高的没谱，低端的也低的没谱，原价30的也有。 行吧，它价格50啊，不包邮，在国家图书馆附近，电话是15034158174。15034158174，要有型号就好了哈， 对， 可以查一下， 有牌子就好了。 好，我们第一时段先到这里啊、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廊坊上学， 嗯， 我就跟他说，你呀已经成年了，做事呢得先考虑好，否则出了问题我不会去帮你。 嗯，就是你自己掂量，已经成年了。 对， 另一位朋友说呢，您这个得看您这孩子到底多大了啊，这基本上说孩子上了高中以后他就是有独立意识了， 嗯， 你天天看着也没用，而且呢孩子现在什么样，这跟咱们从小的家庭教育是有关的，他要是之前咱们说各种东西都教育到位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您现在不用有这担心。但如果说之前真的有一些地方有些纰漏，那也不是您现在这么说去监视能解决的。 对，尤其就是别说监视了哈，说远在千里之外不在身边，你就在身边的， 嗯，对， 家长们也都有感觉，你就能管得住吗？ 对， 有些事儿其实你也管不住。 是， 而且就是如果不担心孩子的家长，他特别自信，没事，我儿子我了解这些事儿怎么怎么着，他很放心。但如果您已经起了这样或那样的疑虑，所以您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就是要么就是有人陪着， 嗯， 哎，要么就是考虑一下，要不然咱就近， 嗯， 啊，反正就是监视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啊。 另一位朋友说，您这随时随地的监护孩子呀，肯定起副作用， 嗯， 那孩子一点自由都没有，还会有反作用的，不好，别这么干啊！ 就千万不要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尤其是男孩子哈，大男孩，你一定要仔细的慎重考虑这件事情啊。 嗯， 我估计给您出主意那朋友可能没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原谅他吧。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镯子，说完了孩子我们说镯子啊。 对， 这位朋友说手镯碎了呀，看碎的程度。 嗯， 娟啊给我们出的主意，说如果碎成两三段的话呢，用 18K 金镶上，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呢，他只手收取那个就是所用的金子的重量和手工费。 哦，嗯，这还行，这价钱能承受是吧。 对，但是如果说你那个很宝贝啊，然后碎的就比较难看，需要重新设计，就是你对它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个还有一个设计费。 对 啊，因为它那个金镶玉，它那个金怎么给您镶上，然后它那个金是什么样的，你选择什么样的图案， 对， 这都是有明码标价的啊。 这在故宫里头，这原来是专门是得有叫什么造办厂，造办处专门来做这些事儿。 故宫里的东西也拿不到我们手上啊，看看就行了。好，这位说，如果是轻微的破损或者断面的话呢，一般都会选择一些简单的装饰花边进行掩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镶玉吧，啊，基本上都是这个， 嗯， 就是装饰性作用嘛。他说建议您呢，可以选择像中国结呀，这个蝙蝠啊、盘龙啊这样的画， 哦，造型，哎， 做掩盖，嗯。如果是断面比较多的话呢，这个不太好处理，必须要经过重新的设计。 嗯， 就是那个黄金上要重新做设计，才能掩盖住您那个断纹。 对， 嗯。哎呀，后面这句特别逗啊！ 啊， 他说挺像什么的呀？挺像医学上接骨，但是接骨它是给你接上，但是接的好和接的很美丽、很漂亮， 嗯，对， 其实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接骨里头可以打那个什么穿钉、钢板什么的， 嗯， 给护住， 行吧？ 其实一样，嗯， 对。还有藕断丝连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这都需要就是专业的匠人去帮您去设计、去琢磨啊。 对， 得花点钱啊。那您就自己衡量一下吧，看值不值当啊， 嗯， 或者您可以先到那个珠宝玉器城专业的设计地方先问问，说我这个啊大概花需要花多少钱，本身我这值多少钱，哎，您觉得可以那您就做，如果说不值得的话那就再说吧。 嗯 嗯，关于父亲气短的事情啊，我看到大家给的建议也都是先去看病，先去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您再说补什么吃什么药，说没事别乱吃药啊。 对，这真是，嗯，药类的东西， 嗯， 特别是有一些滋补用品，您得根据您自己身体情况，您是什么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阳虚啊，中医这些说法都不一样。 对， 用错了的话反而可能起副作用。 而且西医的说法就比如有气短，它可能跟心肺都有关系， 嗯， 对吧，你别说因小失大耽误了病，本来没什么大事儿，当然您吃错了药是吧，得耽误了。这些话不好听，但 是 事情就是这样的啊， 话糙理不糙。 对，就是您得注意一点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们家水池子出了点问题。 这不是水池子，马桶 啊。 这问题还挺恼人的，我能理解。他说求助，我住在高层楼的三层，楼是高层，我住的矮，三层，这楼上一放水啊，气流很大，我家马桶就往外喷水，说物业也不知道，没办法，这怎么解决呀？有相同问题的能不能交流一下？先把人电话说了 啊， 我们再给您分析啊。13261530451，13261530451。 你分析吧，这事儿我一点都不懂。嗯、 这个就是您这物业啊，我这还是直说啊， 不靠谱。 物业要是说不知道，没办法，这物业咱们就应该上来给他换了。这个人家专门干这些的，您这情况其实不少见。老式的有一些楼，我们在设计这个下水管道的时候啊，现在是人们都已经知道了，越是这种高层的楼，隔一段距离，隔个几层设一个通气管，因为它这个下水道里面，它有时候它会有沼气产生，它在里面自然的会产生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旁路能够把这些气给通出去，它就会在里面形成一定的这个气压，在高层楼从上面往下，越往楼下承的这个压力是越大的，整个这一个水柱子等于是上面这些水的压力全都集中在这儿，上它再一冲水，就相当于被这个水压着这一段气往下拱，如果没有设旁路的这种通气的这种阀门的话，那这样的楼我们就必须得勤做管道的疏通，确保它没有这种气体蓄积的这个情况，长期的给它直接给搅出去，如果没做这项工作，又没有旁路的通气管，就是会导致上面一排水，底下存的这些沼气就从这个下面的这个压力连通气的原理啊，不是就给拱出来了，那你是脏乎乎的对吧，有时候还喷溅的整个这卫生间里哪都是。 哦，别细说啊，这事不能细聊啊、 哎、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找物业，物业要说解决不了，你让物业去找这个专门的管道疏通的这些工人们，从楼上顶层开始往下一层一层的捋，隔一段时间，就咱们说隔个一两个月几个月的就得清理这么一次。有些呢就是如果说您自己家里装修的时候，如果担心有这个情况的话，在自己家里面这个下水道进您家的那个位置那儿设一个通气管，直接通到那个屋里的那个就是楼道里面那个管道，就别让它这个废气进到屋里来啊，直接给挤出去，也能够缓解您这个情况，但这个不是您自己就现在眼前说能做就能做的，这是个大工程。 好，大工程自己干不了啊，还得请专业的人员、 嗯、 先把这个问题的就是出处找 毛病找着，对、 哎、先找着出处啊、嗯、 不少见您这个问题。 对，另外呢还有几位听众呢问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求助的胡女士的电话，就是公益扶贫项目的那个、 哦、鼹鼠是吧， 鼹鼠的那个啊，那我们再说一下、嗯、另外我们也把它放在了今天的订阅号当中，大家也可以查阅一下啊。 好， 这个公益扶贫项目的创业者胡女士的电话呢是1391138360 1391138360。还有听众呢问到了那个清河毛纺城展销会的具体位置啊、 哦、 坐几路车啊、这个是这样，就是看您在哪儿，就是它不同的地儿它那个始发点应该不一样吧。 对， 我是歪着脖子刚才找了一下昨天我们听众给发的照片、啊、 照片 它这是歪着的，我只能拧着看，因为它没法旋转。地址就是清河小营环岛西200米路南，那个地方还是挺好找的、 嗯、 因为你到那儿一去清河小营西下车一打听你都知道啊，坐什么车，反正这个报纸上写的是啊392-618-328-433-909-614-699-476等各路公交车都到、 嗯、对，枢纽这是一个车还挺多。 对，你坐到那个小哎，我这得拧着看，清河小营桥西就可以到了、 嗯、 对对对，这落枕了算谁的。 今儿还有位朋友说呢，本来刚才十点的时候已经打算出门去清河逛逛了 啊、 嗯、本来以为今天可能是咱们其他的那些请专家来的内容、 啊、我们有的时候会隔周请， 对对，隔周请， 不是每周五都请啊、 嗯、结果今天一听是咱俩、嗯、哎，那先不去了，先听咱俩砍完了再说。 哎呀妈呀，这是多大魅力。咱们是不是比香山红叶都吸引人？要不然咱周末直播吧，咱为了让大家别去香山 分分流是吧，帮着、嗯、 咱们直播啊，开玩笑啊。如果那位听众还是弄不明白的话，您发一个具体的，就是您在哪儿，然后您要去清河，大家有住那附近的可以帮您这个寻寻路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刚光靠那个手机寻啊，一个是不会，一个呢可能没有我们做过的人的经验更丰富，哎，导来导去他们更丰富啊经验。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个挺好的 啊。什么问题、啊、 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在光明桥附近的模特队。 哦、 啊，我看他那个图片的头像啊，应该是他，如果是他本人的话，一看就是位挺爱美的女士啊。嗯，她说我们两个姐妹呢想找离家近点的，就跟大家一起锻炼身体一起玩儿 啊、 哦、啊， 光明桥附近的模特队， 就是那种社区的、 嗯、对 民办的，大家在一起 高高兴兴的那种模特队，说有没有？ 看看这个劲松社区啊，西照寺社区啊，这些地方，哎，你别说挨着体育局，这些锻炼的项目应该挺多的。 其实挺多的， 不远。 社区里这种小的团体挺多的。另外，咱们帮帮团的公益学校，咱爸咱妈公益学校也有模特队， 对， 但是西坝河是不是离您稍微 远 了点 哈？这是光明桥还是咱们尽量在南城找吧？ 行，那有在光明桥附近，目前已经参加了这种民间的模特队的爱美的这个大姐阿姨们啊，麻烦跟这二位说一下啊，他们的电话呢是13693227615，姓杨的一位女士，13693227615。你看这姿势摆的还啊 ，S 型是 吧？是那么个意思啊。咱们这里爱美的大姐阿姨还是挺多的。那天有听众不是问那个靴子吗？爱美的一位阿姨也不知道大姐 啊， 穿靴子说磨脚 啊。 您这事儿解决了吗？您是抹了醋了，还是抹了脚了，还是拿锤子帮了帮啊？ 护肤的 啊， 模特的，我们这什么问题都有，就是能看到大家的生活是特别的丰富多彩，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 对，正能量啊，这是阳光， 哎、 这个在。这样的心情下啊，其实什么事儿都不是、啥都不是事儿啊。对，天空飘来五个字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先看看求购的一些物品吧。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今天还真是挺巧的，有两位朋友求购机顶盒，有两位朋友转让机顶盒， 这都不是一家吧？ 不是一家，这电话全都不一样。我们分别说说啊。这位朋友呢是求购一个看电视用的机顶盒，想要新一代的，价格好商量。电话号码是13522727860，13522727860。另一位朋友口吻就是直接来扫听事儿的啊，有电视机顶盒吗？求购，没了，就这么一句啊。电话是18612532539。18612532539， 这个估计是一个新的听众。一般新听众想转让或者是求购或者求助的时候，就是 特干脆、 特别小心翼翼的。但是老听众都知道了，就尽量的你可以把要求写的全一点，这样其实给您自己也省好多麻烦啊。 转让的这两位也是一个详尽一些，一个简单一些。先说简单的啊，转让 SAST 其实就是仙科网络机顶盒，价格100块。电话是15210321943，15210321943。 嗯， 另一位其实人家转的也是仙科的，但他这就写的很详细，转让99诚心广电授权仙科高清网络机顶盒，家里有宽带就能免费看高清电视直播、电影大片、电视剧，包装说明书齐全，原价399，用了2个多月，现价95，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东西呢在城里，哎。哦，现在在城里自取还可以有商量，东西在首都机场。哦，那这交通可能还是个事儿 啊， 是吧？ 因为你这倒腾是吧？ 对啊，机场你这那地铁125那一趟， 那就最好住在那附近的吧。 附近的，对啊， 对，刚好赶上你也在家是吧？这事儿就把它办了。 13716994924，13716994924。 什么叫牙子呀？就是这位听众求购的东西，他说求购一个牙子， 唱戏用的牙子还是、 啊、唱戏用的牙子是什么东西、啊、 问上远的他收， 就是牙的牙、 嗯、 就 是 牙齿的 牙 啊， 牙户我知道是什么，牙子是什么我不 知道，然后我知道是什么啊，对，他说想求购唱戏用的牙子，哪位帮友知道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 学习学习， 但是懂行的人可能一说就明白是吧， 对、 15810274998，15810274998，我查查这牙子是什么东西啊？ 我这也这么查 的 哈。对， 有时候我们忙不过来就查不了，哪位知道也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啊。 哎， 对 了， 来我们说下面的啊， 来看看下面的啊，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呀是谁家装修有不用的水漆，带点颜色的更好。电话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 这位听众呢想机顶盒说了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美的的电水杯，电水杯、 哦、 不是电水壶， 是电水壶杯子那种烧的， 就是稍微小一点是吧， 对、 啊、 有那种 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3693207485，13693207485。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辆残疾人专用的摩托车，电话呢是13716161429，13716161429。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若非很小心，拿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仰望曾经 这首歌曲叫《双影》啊，是林忆莲和张惠妹唱的啊，他们两个先唱着啊，咱们也别闲着。 嗯， 这位听众呢反馈了一条信息啊，他说昨天呢我咨询关于买半导体的信息，信息播出之后呢，热情的帮友孙先生打来电话就告诉我了，特别热心，说让人挺感动的啊。 嗯， 在这里呢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牢记咱们帮帮团的团训。 团训了，我们成了。 咱们都是团长了哈。 嗨， 有团训一说吗？ 有啊， 啊， 可能有校训，就家训，他就得有团训。 行吧，我们这不叫团训啊， 啊， 这个叫口号啊， 口号。 口号， 哎， 对，将爱心传递下去，谢谢您。 嗯， 还有新兰，新兰说。昨天不是有人问怎么蒸那个 鲈鱼，清蒸鲈鱼 是吧？来，你给说说这方法啊。 买一瓶李锦记的蒸鱼豉油备用，把鲈鱼呢清洗干净啊，改刀放到盘中，切姜丝和葱丝放置在鱼上头，上屉蒸十分钟，然后把刚才咱那豉油啊根据口味浇在鱼上，再蒸个几分钟就可以入味了，然后就可以吃了。 嗯， 这个自己家做，因为他就看的是食材的新鲜，您这做出来不比五星级酒店差。 对，我特别喜欢他最后写的一句啊。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特别需要这样的自信啊。 对， 叫几乎可以与五星级酒店媲美。 我跟你说，五星级酒店有时候真的餐饮做的那么回事， 不是 咱比他好，我觉得 重点是这个啊，您那价格 啊，是 多 是 多实在啊，咱自个儿买鱼， 对对对， 自个儿买瓶油才多少钱成本，那他一家五个星，味道我说就说跟咱一样吧。 嗯， 可是他那价格他后面多出好几个 零， 对吧，就没法媲美了啊。谢谢啊，谢谢新兰。另外呢还有听众跟我们反馈了，昨天不是有人问那个小肠多发血管瘤吗？ 嗯， 说建议可以去301医院就诊。他说另外呢北京空军总医院也有普外科， 但是呢，个人感觉301院更权威。 哦， 他也留了自己的电话啊，他可能比较了解这个事儿。 嗯， 那位听众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把他的电话私信给您，好吧？ 嗯、好。 一本无奇。 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即将进入尾声啊，我们再把剩下的几条估计可能也说不完了、 嗯、 这个转让的信息再说一下啊， 转让的信息啊、 嗯、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是想转让，这家伙您这就又不是卖金子，999成新四个九三个九，您这是啊，海信 LED 32寸普通高清液晶电视，窄边时尚，很少使用，完好无损，2016年的12月16号买的，发票、保修、保护膜、包装箱都是齐全的、哦、那还真的就是近乎全新，800块钱转让不议价，东西在北三环，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嗯，还有刚才转让那个全新头戴式电脑耳麦的朋友呢也补充信息了啊，说我这是跟网上买的，原价78，不是带麦克风那种，就只有一个、 哦、不带麦克风，单独的 那 就别叫 耳 麦，那 叫 耳机啊，那不叫耳麦、 嗯、行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征婚再见， 再见。 来不及吃早饭，努力工作的你别忘了带两颗补充营养，下午工作疲惫，吃两颗又是满满的正能量，加班加的脑子断片，吃上一颗，让大脑和身体重新上线。 您猜到了吗？我们说的就是核桃，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啊，最近一推荐啊，这热线真的是热到烫手。 对呀、啊，只有好东西我们才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今年呢是简化包装，加量不加价，一箱五斤重，只要199块钱，每斤划算到39.8块。您今天买上一箱，回去送爸妈，不要锤子，一捏就开。 对， 那个时候他剥给我们吃，现在换我们剥给他们吃。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只开通5分钟，过时优惠就会立马取消。4007106108，打进电话成功预定，送到家之后满意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白鹭到，竹竿摇，金秋果满地跑，白鹭已过，漫山遍野的核桃林里又如期传来了清脆的竹竿敲打声，新鲜的美味正扑面而来。 嗯，男人们在树上用长杆敲打，女人和孩子们啊在树下捡食，收获的季节里农家满心的欢喜，今年的丰收代表孩子下一年的学费又有着落了。 市面上一斤动辄50-60，今天我们原产地只采是199块钱一箱，一箱里面是五斤，每斤划算只要39.8块，39.8块保证到您买的是原产地不打农药不漂白的原生态好核桃。4007106108，4007106108，也是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倒计时还剩下最后一分钟，还没打电话的必须要催您了。 是的，再不订购可能就来不及了，成功预定是免费送货到家，满意您再付款。一箱里边有几个坏果啊是很正常的，丑话说在前头，这个几率啊肯定是有的，如果您收到的比较多，我们也会给您做补偿，您放心。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目前线上很多的订购讯息，看到有买给孩子的说打豆浆，送给爸妈的说老人吃点核桃好，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一斤39.8块，不就是两只大闸蟹一杯咖啡的钱吗、 嗯、 必须买。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您的一份支持是对新疆阿克苏的支持，是对享购十年品牌的支持。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